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孕妇能擦护肤品吗？ 哎，这怀孕哈、真是件既烦心又快乐的事儿。 哦，你这感慨啥呢？怎么着，想要第三胎啊？我跟这可违反国家政策了。 你想得美啊！ 怎么我想？ 咱们就没戏。 哎， 我这是为我们同事小丽感慨呢。 啊，就是你办公室里边最爱美那个胡小丽啊。 对呀、这小丽可算怀上了。 哦。 可是她又特别爱打扮，这护肤品美白呀、总是忘不掉。 这个我觉得不行吧？那孕妇是不能化妆啊。 不化妆，那护肤也不行吗？ 往哪说得准啊，咱问专家。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孕妇能擦护肤品，孕期因为孕激素的关系，皮肤较之平常更加敏感，秋冬季天气干燥，不用护肤品会造成皮肤干裂，时间长了皮肤会长皱纹，甚至会长斑，所以必须护肤。 哟，专家，那孕妇怎么护肤啊？ 是啊，不会对胎儿不好吧？ 孕妇护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那就是基础性、专业性、针对性、天然性、有效性这五个特征，尤其是纯天然这一点是重中之重。在平常的护肤品中也有很多是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物质的护肤品，所以在挑选这类护肤品时一定要参照孕妇护肤品的成分表，有以上成分的要避开选择。 哟，谢谢专家了。那个成分表麻烦您转我手机上哈。 发过去了。 哎，谢谢您了，我这就把它呀发给小丽。 瞧你这急性子。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双减下家校之间应当建立什么关系？双减下要成为智慧家长，需要明确家校责任边界，做良好家校合作的建设者。面对双减对家庭教育责任的强化，专家表示，家长要关注陪伴孩子的质量，从身在心可能不在的在场陪伴提升为更高质量的在位陪伴。当前无论是教育还是家长对孩子的评价都太单一了，那就是学术成功，现实中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达到。家长和学校要改变成才观，帮助每一个具有不同能力、不同智力特点的孩子获得成功。一方面，家校合作有助于家长及时了解学校的工作和服务，掌握孩子在校学习情况。 另一方面能防止家庭对学校教育的越位。在他看来，诸如教师给学生调换座位、布置作业等，都属于学校教育内部的专业事，家长需要给出信任和支持。如何减少近视发生率，这五点建议请看看。一，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为小朋友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看电视时要开灯，人与电视应保持3米以上距离，操作电脑，屏幕与眼睛之间距离应不低于50厘米，使用台灯时同时开启室内照明灯。二，定时休息，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间不能过长，平时保持良好的坐姿，记住一拳一尺一寸的标准。三，劳逸结合，球类运动可护眼，如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当眼球追随目标之时，睫状肌不断的放松与收缩，以及眼外肌的协同作用，可以提高眼的血液灌注量，促进眼部新陈代谢，从而减轻眼疲劳。四，注意滋润眼睛，用电脑时最好保持至少20度的视角，这样有助于减少眼球暴露的面积，以减少眼球表面水分蒸发。五，重视营养均衡，多吃富含钙、蛋白质、坚果类的食物，避免偏食并控制甜食的摄入量。2022北京儿童新年交响音乐会《蓝色多瑙河》来了。儿童交响新年音乐会已经走过5年时间，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和曲目，自推出以来广受欢迎。小朋友们在音乐声中体验激动人心的互动式交响音乐会，并有机会与音乐家们一起在舞台上表演。2022北京儿童新年交响音乐会将演奏小朋友熟悉的中外古典名曲和动画片主题曲，在2022年第一天给小朋友们带来耳目一新的音乐体验。音乐会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1号，地点就在梅兰芳大剧院大剧场，目前还有280元的最低票价。儿童舞台剧《木偶奇遇记》来了。慈祥孤独的木偶玩具师老木匠用木头雕刻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木偶，为他取名叫匹诺曹。老木匠向许愿星许愿，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懂事的小男孩。美丽善良的蓝衣仙女赋予了小木偶匹诺曹生命。仙女姐姐告诉匹诺曹，如果他想成为真正的男孩，他必须要通过勇气、无私以及诚实的考验，并给匹诺曹找了一个好帮手小蟋蟀，帮助他早日成为真正的小男孩。于是小木偶就开启了他的冒险历程。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1号，地点就在世纪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8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最近，上海某地多所中小学的调查问卷当中，充斥着许多与自杀相关的问题。问卷引发家长的强烈不满和争议。家长普遍认为，部分问题偏负面，暗示性强，并且填写问卷的前后没有经过家长的知情同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如何筛查？对学生心理进行摸底，有哪些科学的标准？学生心理问题不是心理老师个人的事情，如何让心理健康问题被慎重对待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楚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朋友好。 最近啊，我们看到呢，上海的一些学校啊，组织学生做这个问卷调查，但是呢，却引发了一场风波。因为家长发现啊，这个问卷当中呢，有很多关于自杀的这个细节的一个问题哈。家长认为这样的调查问卷十分的不合适。那么，首先您认为啊，这个学校为什么会对孩子做这方面的一个问卷调查？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一个事与愿违的一个结果呢？ 那么这个事呢，实际上在社会上呢一直有人关注，对学生的这个心理状况的了解， 那么这方面呢，就是有很多人呢，事实上长期的都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一次呢，又是正好是教育部啊，要求各个地方筛查心理是不是有抑郁的这样一种现象的学生。那么这样一来，就可能就有些地方呢，认为这是一个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机会，做开展这个调查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具体这个问卷呢，如果我们从专业这个角度来看呢，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妥。这个问卷呢，对这个对象进行这样一些问题的设定呢，显然呢是这个专业程度不够，专业水平不够，同时呢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作为这个心理的问卷调查吧，他怎么样能够获得一个真实的信息，所以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嗯，是的，最近我们也看到啊，教育部呢是对政协的一个提案进行了答复，在答复当中呢就明确啊要把这个抑郁症的筛查纳入到学生健康体检的内容当中，要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也要评估呢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那么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呢要给予啊重点的关注。那就您观察，目前啊中学生应该是青春期左右的这个学生啊，他们的心理状况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那么心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啊？有什么样的这种表现形式呢？ 关于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呢最近就是发生了很多事，这个很多事呢就包括一些中小学生呢出现一些抑郁的情况啊，甚至更严重一点的自杀的事例啊，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过去增加了。所以教育部的回应呢也是根据这样一个实际情况。那么总体来说呢，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重要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关注的问题怎么关注呢？我们这个社会包括教育系统呢还缺少充足的准备。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政府或者是教育行政部门要想做这个安排的时候啊，对这个专业的领域的了解依然是不够的。就是包括教育部的要求要对抑郁症进行筛查，这是一般人不能够进行筛查的，一般人做不了，或者是一般的心理工作者也做不了这件事，是要有专业的人员才能做这件事。那么专业人员要做这件事呢，如果他做得不好呢，会对孩子产生二次伤害。那么你这次我们讨论这个上海这个事例呢，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是这孩子已经抑郁了，你筛查的时候没有把他筛出来，那么事实上就延误了诊治的机会。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抑郁，你给他判定抑郁了，那么就可能对这个孩子心理产生压力，包括他的家人呢和他周边的人呢，可能都会因此呢产生更多的问题，又会产生二次伤害。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判定呢是不能够随意的说，一般的人拿一个问卷就能去了解这个情况。 嗯。那么今年三月份啊，中科院发布的一个就是国民心理健康的一个报告啊，就显示说，2020年呢，我国的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啊，达到了24.6%，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呢，达到了7.4%。那么如果从心理层面讲啊，可能青春期心理是相对脆弱，辨别能力弱，但是模仿能力强。那么从社会方面来讲呢，现在我们的多元文化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的一种冲击啊，孩子的心理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学校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评估啊，应该说是有必要的。那么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对学生进行心理的这种健康的摸底啊？应该本着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呢？ 那么要从原则上来说呢，一定要让这个工作是专业化的，不能够任意的说这个人学过心理学专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学校里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呢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了，因为这个具体的就是要对某一个孩子是不是抑郁的这个判定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判定，不能够说你学过心理专业就能够对这个判定，你学校学这个心理咨询师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呢 我认为是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不够，了解比较浅所得出的这样一个判定，将会呢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还是有一个，就是基本的方式呢是由学校的老师直接任教的这些老师要对这孩子的情况呢及时的了解，如果有表征呢及时报告，那么相应的我们这个教育管理部门，特别是一些区县或者市的教育局，要尽快的组建真正就是专业的团队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比方讲我刚刚讲的加拿大这些时候，前面这些事呢它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而一到当这个孩子确定了确实有抑郁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派一个专业的人员陪伴，这个时候呢才要申请经费走程序，是吧，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方面的机制啊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还停留在有行政主管部门来发一个文件来解决问题，这个呢是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呢缺少规范的统计和调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学生自杀的数例以这个案例呢已经大量增加，我就曾经提出来就是要对自杀的案例第一个做规范的统计，现在我们即便是公安部门也没有做规范的统计，我们不能够对外宣传，但是呢一定要有规范的统计，在一个区域内发生过多少案例，发生过多少这个包括这个抑郁症的案例，这个有规范的统计。第二个要对这类发生的事件呢要有专业的调查，这个专业的调查能够起个什么作用呢，就是预防作用，因为所有案例的专业调查它都是一个依据，都是可以参考依据，有了这个参考依据呢才能更有效的预防后面的事件发生 啊，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哈，关于这个学生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呢，很多的社会啊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啊，同时呢，这个教育部呢也要求，像中小学配备啊专职的心理教师啊，包括北京呢，前一阵儿啊，北京市教委也要求啊，中小学配备这个专职的心理教师。那么您觉得啊，学生在校的这种心理健康的课程啊，应该怎么样去开展？另外呢，就是对学生进行这个心理筛查之后，如果说有一些存在有问题或者有问题倾向的这样的孩子之后，又应该怎么样去展开后续的心理援助呢？ 这个我认为是你讲的这个问题呢，跟你提的这个问题，以及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安排上呢，我认为有一个次序的这个优先的排序的问题。这个优先排序呢，我的一个基本的意见呢，还是用预防为主。后面的救治呢是后面的事，是吧，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后面的事。现在我们突出的存在的问题呢，在很多我们这个教学管理上的存在的问题呢，是造成学生抑郁的主要的原因，造成学生抑郁发生以及他这个恶化的主要原因，就包括学业压力很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这个排他性非常强。曾经我们就做过一个调查问卷，这个问卷呢就两个问题，一个你们班上老师最喜欢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班上老师最不喜欢谁。然后在很多的班级里面调查所得到的结论呢，调查的问卷得到的收回来的结果啊是高度一致。这个高度一致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这个班级里呢同学们都知道老师最喜欢谁，都知道老师最不喜欢谁。这么一来的话呢，那么不喜欢谁的这个人呢，是不被喜欢的这些学生呢，事实上他就会在这个班级里面有压力，没有归属感，他的心情不会愉悦，他就会产生抑郁。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这个很多问题啊，就像复杂吗？不复杂，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嗯， 那么其实说到啊，这个心理健康，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就是对孩子进行这种死亡教育。那可能孩子在小的时候啊，家长通常都会用比较梦幻或者童话一样的口吻去跟孩子解释死亡。比如说家里的亲人去世了，家长可能会说啊，他们可能去了天堂啊，没有痛苦的地方哈、啊、等等。那这可能会让孩子混淆啊，死亡和睡觉没有什么不同，可能也会让孩子对于这个生命啊是一种比较轻视的态度，或者并没有那么看重。那么您认为不管是家庭也好，学校也好，应该对孩子进行什么样的生命教育呢？ 这个生命教育呢，我认为最基本的是要尊重生命，这是关键。这个人跟其他的动物一个重大的差别在哪里呢？人当他知道一些事的时候，就马上知道自己要死的，而其他动物呢，他没有这种意识。这样一来的话呢，对孩子进行的生命的教育呢，事实上就包括对孩子告诉孩子这个，或者让孩子认识到生命是有限的。那么你要让这个生命发挥它的价值呢，事实上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怎么去珍惜这个生命，怎么把生命内在的能量发挥出来，怎么样呢，就是理解这个生命的价值。这个我觉得是对孩子的一个对生命教育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当然关于生命教育呢，现在有很多种理论，很多种学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很多种理论和很多种学说呢都告诉孩子，但是能够告诉孩子或者是引导孩子的呢，就是要对生命产生基本的了解。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人类数千年来生命就是这样。如果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呢，每一个生命都是短暂的，但是在这个相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生命对它都是唯一性的，要是都是脆弱的，都是值得尊重的。然后每一个人呢，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让这个生命呢价值得到发挥。这个呢，我认为是要对孩子，要让孩子能够了解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让孩子可能通过对这个生活体验，再来体验生命的怎么样更有价值，生命应该是怎么发生的，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生命。了解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呢，事实上他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他是他的祖先，是他的父母，是他周边的这些人呵护的一个结果，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那么对自己的生命呢，不能够完全由自己决定我要还是不要，我是抛弃他还是怎么的。要知道呢，自己要对所有与自己相关的人，所有曾经爱过自己的人要负责任。这个事呢，不能够完全由自己说我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不能够有这样的来决定。我觉得这些基本的逻辑基本道理要从小呢让孩子知道。 是的啊，这样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哈。那么我们也知道，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家庭教育促进法就要正式的实施了。那么在这个法律实施的过程当中呢，家长应该说要有更多的这种责任担当啊，不能当甩手掌柜，同时呢也不能够有家庭暴力哈、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在家庭教育当中呢，很重要的一课啊，其实就是关注孩子的一个心理的状态。但是可能有些家长啊，对孩子可能更加偏重于他的这种学科啊，关于成绩啊这方面，或者身体健康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这样的一个关注，可能对于孩子心理的一些变化和心理状况啊，很多家长呢也是无从下手。那么您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啊，怎么样能够融入这种心理的教育？另外学校啊，社会能不能够给家长也提供实用的这种课程，或者说家长课堂呢？ 这个家庭教育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哈。现在没有很规范的家庭教育学或者家庭教育的学科，对于这些问题呢，事实上呢，没有很好的探明。事实上，家庭教育呢，它的形式产生的远远早于学校教育，但是家庭教育一直没有进行专业的学理的研究。那么，对于它应该怎么样对孩子进行心理教育呢？事实上呢，现在的理论和是比较肤浅的。 我们在实践经验的呢也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家庭呢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尝试，就是当你这个家庭你努力的建设的是一个美好的家庭的时候，他自然对孩子的心理以及各方面的成长发展是更好的一个条件。就是家庭要为孩子的心理健全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一个条件，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呢，要解决好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用民主的方式，用平等的方式，用包容的方式来相处，而不是简单的说你这个是跟我家庭是跟什么相对啦，或者是把这个家庭变成一个压力很大的、张力很强的这样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样的可能对孩子的心理是不恰当的，或者是对他后来的影响是不好的。那么学校呢，因为很多的家庭他整体的专业的水平不高，特别是农村还有留守儿童这些家庭，他可能对孩子的关爱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呢，学校要做一些专业的指导的工作，尽可能的让这个家庭有一些专业的资源，也明白一些基本的道理，如何和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在这些方面呢，我认为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的这些家庭呢，这个学校啊要发挥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引领的作用，改变他们的观念，以同时为他们提供一些专业的资源。 嗯，是的，在推动解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过程当中啊，要避免操之过急的态度。专业的问题呢，需要专业的人来把关，获取个人心理样本只是一个起点，多维度的评估、保护隐私、事后的疏导更加的重要，让我们共同去守护好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好的，谢谢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交汇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高大夫啊，高大夫啊，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